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起了雨，一场雨在等你，突然流泪的你，受过了多少委屈？我等，我等，我想，我想，却等不到你。哦，如果下起了雨，一场雨，暴风雨，如果天会放晴，却没有光顾你，带你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世界才不枯燥，一天来的没有预兆，你总是头顶着背包，所以我好想为你搭建城堡。突然下起了雨，一场雨在等你，突然流泪的你，受过了多少委屈？我等，我等，我想，我想，却等不到你。哦，如果下起了雨，一场雨，暴风雨，如果天会放晴，却没有光顾你，带你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我等，我等，我想，我想，却等不到你。如果下起了雨，一场雨，暴风雨，如果天会放晴，却没有光顾你，带你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下起了雨，一场雨在等你，突然流泪的你，受过了多少委屈？我等，我等，我想，我想，却等不到你。如果下起了雨，一场雨，暴风雨，如果天会放晴，却没有光顾你，带你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你那里的雨还在下吗？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各位也别往远了去啊！市气象局今天中午的12点是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未来48小时山区有可能会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各位也请注意防范。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名字叫《我在他乡挺好的》，激起了不少讨论的浪花。剧中那些异乡人的写实生活，是不是戳中了很多在外漂泊的朋友们你们的内心呢？职场生活、友情、爱情，包括他乡、家乡，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永恒的命题。我们在这些命题当中不断地做出选择，兜兜转转，走走停停。像今天这样一个下雨天，可能就会让你想起家乡的一棵老树，那么多年一直在那儿静默着。也许 你会从异乡走到下一个落脚的地方，把每一个奋斗过的地方都当成是家乡。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自己和故乡，自己和他乡的故事，好吗？无论你的经历是怎样的，相信这一路都是成长最好的见证，你说呢？这首歌余佳韵为你讲述他乡。 一天天练习人生完整大的意义，也忘记沉迷回首和痕迹，夜半深梦醒，谁的理想划过城市缝隙，在世纪等团圆的日历，故事冲破这天，星星又落疲惫的肩，呼啸地铁我看过蝴蝶，脚下不曾狂野，人生海海 叫他乡，是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当中的片尾歌。这首歌让我想起了麦家的新作叫《人生海海》，因为这首歌当中也唱到了一句嘛。麦家这一次不再写谍战的故事，而在写自己的故乡。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他的这个新作。他觉得一个作家一辈子总要写一部跟故乡有关的书，所以这既是对自己童年的一种纪念，也是和故乡的一次和解。大家知道人生海海这个词出处吗？是闽南方言，意思大概就是说啊，人生像大海一样是那样的变幻不定，起落沉浮，但是还是总要好好活下去。我看了书，这本书的主人公讲述的是一个身上带着很多谜团的国民党上校，讲述了他是非难辨的一生，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历程。我觉得读书有一个特别让我喜欢的原因哈，就是会让我们这些可能从来都不太有机会去触碰到一些历史的人，经由作家笔下的文字可以去好好的感受。听了这首歌，你有没有觉得既然每个人都跑不开逃不掉，那不如去爱上生活。关于故乡，关于他乡，你更爱哪一个呢？ 篱笆墙蓝斜阳，小荷塘梳妆，绕柳巷捉迷藏，牵手逛戏堂。 看日出，邻家的姑娘身上糖果卖上的金黄，相隔一方， 犹记你蟋蟀的模样，阴笑眼睛 嘟嘟，今天的这个天气再配上刚才的这首歌，是不是有一种你说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感觉呢？刚才上一首是余佳运为我们讲述的他乡，那刚才的这一首是来自仍然和不才两个小女子共同为我们讲述的故乡的声音，歌名只有一个字，叫做乡，很有中国风气派，对吧？梨花酒坊，落雨柳巷，还有戏堂，多美的意象，就这么几句歌词就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江南的好景图。而且这两个小女子用非常细腻的歌声在我们耳边倾诉着他们的衷肠，是那种对故乡对家乡的怀念。乡是家乡，是温柔乡，里面都是一些记录了我们的葱茏的岁月，还有青涩的年华。特别感慨有一句说，时光匆匆流逝，愿永远有人在老树下等你归乡。今天也 也问了大家哈，故乡和他乡哪一个你最喜欢？向着阳光说，我还是比较喜欢故乡，因为那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清风飘扬也比较认同，说当然是故乡了，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宝姐姐说，故乡，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首都的一份子，永远最爱是故乡，有父母，有亲情。嘟嘟说，越是故乡的缘，但是偶尔故乡待久了，会想要去到他乡，而他乡多逗留了一阵子，又会想念家乡。人生就是这样，来来又回回。0800说，故乡是根，他乡是机遇。燕玲说，家是避风港，他乡是诗和远方。彩虹的微笑说，故乡长大的地方，满满的回忆，他乡是工作并组成自己小家的地方，一样也是满满的记忆。你呢？ 关上窗，隔绝外界纷纷扰扰，静下心听见爱随时间流淌，一世秋凉，人去远方，是或非再不用伪装躲藏，那时你真实着我炽热目光，世界不过是咫尺间方，多少次相拥恨不能见一丝希望，告诉自己就荒唐这一场。往日温存着留下苦涩难尝，但也已无伤，现在的你会站在谁的胸膛，共看星光。有多久不再对谁敞开心房，这些年岁月划过牵你的手掌，温柔脸庞，寂静长廊，像是他最初模样，那时你真实着我炽热目光，世界不过是咫尺间方，多少次相拥恨不能见一丝希望，告诉自己就荒唐这一场。 非常标准的周华健式的情歌 Love Hotel 秋的别馆，一开口就是初秋的味道，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是那种细雨微凉的。初秋好像总是会承载一些离别和新的开始。下周有不少大小朋友要去上学了，秋天也有人拿着 offer 进了新的公司，每个人来路不知，去路不同，但是散落在各处也都可以朝着各个方向狂奔，那就是好好生活。我知道在这个很大的城市当中，谁在你的身边，你又如何守着自己的天地。但是我想会像歌词当中所写的， 记住记忆中相识的最初的模样，那时候你直视着我炙热的目光，相信自己并且祝福自己好吗？祝福每一个用力生活的人。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什么舍不得熄灭，我逆着光却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面对希望逆着光，感觉爱存在 瘦小，但是他却有强大的爆发力，很低调的生活，认真的唱歌，让他成为了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来自孙燕姿《逆光》，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大量的钢琴加上很多弦乐的配合，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而燕姿的声音又非常的有力度，给我们传达出了一种坚定的信念。 就像在这个城市当中，无论是故乡还是他乡，我们都会用力的好好的生活，对吧？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前路是不是坦途，是不是会有困难，可是我想在走不下去的时候，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总会有一道光，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帮我们找到走出黑暗的出口。我希望我们都是那个幸运的人，希望都有这样的一道光。老赵说，丝丝细雨飘窗外，歌耳边歌声寄深情。我算是北京土生土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儿子总不忘告诉他们的孩子，咱们的籍贯是天津，可能这就是故乡的魅力吧。1135说，故乡我最喜欢了，因为那里有童年的伙伴，还有同学和老师。是，每一个从故乡走出来的人，站在脚下的这片异乡的土地上，可能有更多的疏离感。 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 是大家喜欢的李健带来的《异乡人》，给我们唱出了一颗漂泊的心。就是这样滴滴浅浅的吟唱，给我们讲述着心中守望的那些美好的梦想。那扇窗是我坚强的理由。希望我们在每个工作日午后三点的这档节目，也像这样一档窗。各位累了，可以来看看风景，好吗？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 他乡就去死，城市习惯依然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周慧。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的歌。 看天空蓝蓝蓝蓝蓝的 我们的故事正在继续，可不能少了你啊。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 Sikapmu dalam pikiranmu buatku ragu, tak mungkin ini tetap bertahan. Perlahan mimpi terasa mengganggu, ku coba untuk terus menjauh. Perlahan hati ku terbelenggu, ku coba untuk lanjutkan hidup. Engkau bukanlah segalaku, bukan tempat tuk hentikan langkahku. Saya sudah semua berlalu, biar hujan menghapus jejakmu. Terus melangkah melupakanmu, belah hati perhatikan sikapmu. Dalam pikiranmu buatku ragu, tak mungkin ini tetap bertahan. Perlahan mimpi terasa mengganggu, ku coba untuk terus menjauh. Perlahan hati ku terbelenggu, ku coba untuk lanjutkan hidup. Engkau bukanlah segalaku, bukan tempat tuk hentikan langkahku. Saya sudah semua berlalu, biar hujan menghapus jejakmu. Lepaskan segalanya, lepaskan segalanya. Engkau bukanlah segalaku, bukan tempat tuk hentikan langkahku. Saya sudah semua berlalu, biar hujan menghapus jejakmu. Engkau bukanlah segalaku, bukan tempat tuk hentikan langkahku. Saya sudah semua berlalu, biar hujan menghapus jejakmu. 是一个组合 Peter Pan 唱出的一首印尼的歌曲，歌名翻译过来叫做《移除你的踪迹》。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曾经凭借着一首《完美的梦想》红遍了整个印尼。这首歌的节拍是不是让你忍不住的想跟着摇晃一下身体呢？这首歌其实是在鼓励我们不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停止脚步，要不断的壮大自己，拓展自己的人生。我想起了安东尼·罗宾斯的一本书，名字叫做《唤醒心中的巨人》。他曾在这本书当中通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向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觉得任何改变都是可能的。他说，现在，对，就是现在，你就可以做出决定，找一所大学去进修，练就一副好嗓子，或者成为一个步态优美的舞蹈家，完全掌控你的收入情况，甚至可以决定去学习驾驶直升飞机。只要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做出了决定，任何事情都是难不倒你的。希望能够借助这样一段话，借助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曲，给大家多一点勇气。迈出第一步总是最艰难的，对吧？就像在聊天室里的很多朋友已经潜水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怎么样，今天有没有勇气来跟我说一说，故乡和他乡哪一个是你最爱的呢？前奏响起来，我知道有很多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一定很激动。有请莫文蔚。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藏 尊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回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轻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常让我望远方出神。回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我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拂过几张旧模样，留在梦田里永远不散场。暖光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在泪水里浸湿过的皱纹，常让我想啊想出神。 这世界这么多人，特别适合在雨天来细细品。这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的主题歌，而这部电影改编自一篇催泪的长帖，叫做《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听了这首歌，你好像也会跟着莫文蔚的歌声一起经历那种爱情的长跑。主角人生中的每一个爱恋和哀愁，我想都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吧。很多人很喜欢莫文蔚这种很低声的诉说，给我们讲着人间的冷暖。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他特别喜欢在人群当中听这首歌，比如在坐地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更能体会到歌词里面的意义，投入到人海，就格外感觉到自身的渺小。 有人讲生活是一张巨大的网，我们每个人都在上面努力着编织着自己的梦想，看似孤独，又好像有很多的陪伴。一颗心就在这种无声无息的编织当中被抚慰了。这世界这么多人，谢谢我们彼此遇见了，谢谢大家。记得工作日的午后三点，来到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来到我们会遇见你的聊天室当中。特别兴奋告诉大家哈，截止到七月份，听听 FM 对我们节目每日进场人数的统计之后进行的奖励金额啊，包括我自己的基础数，我们的公益基金累计是11871块。我们在今年将会组建一支爱心小分队，我们给山区的小学来捐建，帮他们组建一支打击乐队，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这份心，谢谢大家一直都记得听广播也可以做公益这件事。这首歌要带我们一起做个心灵的 SPA， 带我们看看旧日的时光。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是回家的芬芳。 我怀念旧日的时光，为一棵青春的树徜徉，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的地方。 我向往春天的暖阳，随一阵风温柔的荡漾， 那梦中拥有的力量是日出的东方。 在时间的远方，我看见妈妈的目光，像冬日最美的斜阳，它温暖了我的天堂。 在时间的远方，我看见孩子的成长，在心中最软的地方，它呵护了我的晴朗。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那清晨许下的愿望是回家的芬芳。 我怀念旧日的时光，为一棵青春的树徜徉，那午后穿过的小巷是出发的地方。 我向往春天的暖阳，随一阵风温柔的荡漾， 那梦中拥有的力量是日出的东方。 在时间的远方，我看见妈妈的目光，像冬日最美的斜阳，它温暖了我的天堂。 在时间的远方，我看见孩子的成长， 在心中最软的地方，它呵护了我的晴朗。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叫《时间的远方》。故乡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出生的地方， 其实无论什么时候走到哪里，我觉得故乡和故乡的人永远都会有时间，都会在时间的远方望着我们，守望着我们，对吗？欢乐咖啡时光说，到哪里哪里就是故乡，人生不就是一场随遇而安的旅行吗？故乡和他乡居住久了都会很喜欢。 Stream 说，人基本上都有他乡的经历吧，不论学习还是生活，都会让你体会到不一样的人文世故，适应不同的气候，过程中确定自己的落脚点，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 Andy Lu 说，喜欢他乡，他乡是机会，他乡是机遇，有了他乡，故乡会更好。你有向家乡聊表过你的心意吗？ 我没有那么想你，那只是偶尔醉意会催人提起，问你在哪里来聊表我心意。只是在你怀里多用点力气。